六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作为男子自由式滑雪项目中唯一的竞速类项目，男子障碍追逐在比赛当中的最快速度是多少？比赛中选手之间会发生身体接触吗？这项运动受伤的概率如何？我们马上去听一听国家障碍追逐队的波拉夏克为我们带来的解答。 大家好，我是国家障碍追逐运动员波拉夏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商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我们共同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 障碍追逐专项赛道的长度、坡度、特征地形、设置形式等并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因此在不同赛道上的滑行速度和时长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 ，A 级赛道的比赛整个赛程一般持续60秒到90秒，选手的平均速度超过70公里每小时，最高可达90公里每小时以上。在决赛阶段的 PK 赛中，四名运动员在同一赛道上竞速滑行，为了抢占领先优势和选择最佳滑行线路，身体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但利用故意的身体接触或者其他动作阻碍对手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将被赛道裁判和竞赛总裁判定为犯规并受到处罚。由于障碍追逐项目场地距离长，地形复杂，运动员滑行中处于高速度高对抗状态，因此伤病发生率较高。统计数据显示，每个赛季因受伤导致缺席训练及比赛的运动员比例高达33%，属于高危的冬季项目之一。因此运动员在比赛和训练中佩戴护具是必须的。自由式障碍追逐项目受伤部位多为头部和膝关节，其中在跳跃和转弯时接触的碰撞是最主要的损伤原因，损伤发生在决赛阶段的比例为61%，资格赛阶段为39%。决赛阶段损伤率明显增高的原因，除了滑行速度更快，对抗更加激烈外，淘汰赛带来的压力也更大，心理因素也可能是失误增加并导致损伤的原因之一。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波拉夏克的介绍。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国家障碍追逐队的队员哈斯提尔为我们介绍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国家队专项体能训练都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